邓小宁。 曾志华得嘅时候，阿煲太都捧到上去啦，算罢啦。佢嗰时以前号称天下第一剑啊嘛，又学过下功夫啊嘛，跟住就通波。 已经系社民联嘅精神领袖嚟噶嘛， 系啊， 精神领袖讲咗嘢不能反对，其实同人民力量不能反对黄一文。 你而家民主党都多鸠鱼噶，你梗系话波先，我而家要硬净啦，我唔食呢餐饭，几多余其实。西环你都入过啦，陈家洛嗰啲你都表现下俾我睇，你唔系废噶系咪先？啊，郭嘉麟嗰啲我都更加不屑讲啦，系咪先？嗰啲真系废到无伦。我哋发现咗嘢，人网啲人真系戆鸠嘅。嗱，依家我喺麦讲，人网你不捻嘢系戆鸠嘅。我想問， 唔係話係我趌佢先啫喎， 嚇！但係跟住佢趌，你話你冇做功課啊嘛，你又趌佢。 大佬佢 做主席冇質素， 冇質素啊！佢真係冇質素。 未來嘅路線咧，起碼即係佢做主席呢個任。 我四個祝佢好運， 祝邊個好運？祝民主黨好運定祝興姐好運？ 主黨同埋祝興姐好運。 清晰啦，你哋又唔插佢， 你我點答你咧？ 你盡量答啦，我都知道你有啲假。 我依家我唔知喎，呢啲內幕嘅嘢你知得多過我啊，係嘛？ 點會啊？ 佢哋出 T 恤喎，笑死我喎！邊個會肯著民建聯件 T 恤出街咧？ 即係喺社民分裂當中擔任咗個好重要的， 都可能有個大嚿撚喺度推啦嚇、啊！我而家公開講嘢，大嚿 推啊， 幾戇鳩佢，我想屌公民， 封翻住個啰柚先。政治人咧就唔應該成日出律師信告人嘅。 逢星期三晚十點半，桂思傑《政治有新人》。 大陆微博千奇百怪，唯有围住个钵话过你知。 知啦，知啦，知啦，知啦，围住个钵啊嘛！好耐冇见啊，建国哥， 唔系好耐啫。 自你嗰次肚屙之后，哇！呢两个月有冇咧？ 有啦， 有啦， 有啦，两个月啦。 咁、嗌你上嚟，梗系讲下。 两个月前我都唔系叫的种啦，依家开始叫几的种啦。 我惊大镬啊， 系嘛？ 咁啊，中意我食，中唔中意食凤爪啊？ 其实咧，我系喺过两个月之前咧，我都其实都 O K 噶，尤其是去酒楼咧，我会点咩咧？药膳鸡脚啊， 药膳鸡脚 啊，啱啱啱，但或者即系我哋有啲叫嗰啲叫咩咧？佢喺街边咧，咪好多卖萝卜萝卜咧，咁啊 酸酸地啊，啲 辣嗰只咧， 我讲呢啲 白鸡脚啊 ，O K， 或者叫白云凤爪啊，咁 系啦系啦系啦， 咁其实都 O K 嘅，但系咧，自从我唔知早个零月睇一段新闻咧，就话原来咧啲鸡咧打完激素之后咧就流落只脚度，所以咧就 即系重灾区 系啦，重灾区，咁啊变咗就抗生素啊打啲，咁啊自此之后咧我就比较少食， 唔食啦，咯好嘅，咁咧其实咧喺7月6号啊，咁咧喺广西咧，咁咧就夏天一到啦，我已经用翻呢个新闻，讲咗几个人嘅，佢话夏天一到，鲜香辣俱全嘅袋装鸡脚，即系凤爪啦，系南方不少城市嘅宵夜必备小菜，亦都有唔少人咧中意食嘅零食嚟嘅，而且咧记者近日咧就采访发现咧，啲色香味俱全嘅凤爪咧鸡脚啦，有可能系来自异国他乡嘅毒药，甚至有几十岁高龄。咁我点为之几十岁高龄先？咁原来咧，佢哋咧呢位嗱，咁讲下详情先啦。咁广西防城讲紧系嘛？广西防城讲 吓，防城讲啊， 邻边境啊， 吓 咁咧就查呢个走私啦，系嘛？咁喺2012年咧六月以来咧，就起查出有睇下七间鸡脚食品事件，咁啊即系走私就走私冻肉啦吓，咁咧就仲有一日有一日咁啊到今年五月啦吓，讲啦系嘛，咁佢又揾到一只鸡脚咧，就系 一批鸡脚， 包装日期系显示喺呢个咧1967年 吓。 1967年同我同年， 哦，即系其实阿牛哥同只鸡脚同年， 同年嘅， 吓， 即系你啜我啦，你啜我啦，唔使食鸡脚噶啦，即系，哇！你谂下，你真系谂起你惊唔惊？嗱，我首先嗱呢单嘢咧，其实系冤枉离婚逆去嘅，佢系谂住查走私嘅啫，吓，咁点解查走私会查下会搵到呢啲咁嘅老资格鸡脚咧？啊，我哋而家因为。 冇鸡脚 写狗屎嘅，其实狗屎嘅资历啊，资历最老嘅鸡脚咧咁样，吓，就因为就查紧走私，咁佢哋咧咁嗰啲人咧就顺便查污水， 咁查到点咧？佢发现咧喺个炮制呢只鸡脚嗰个期间啊，嗰啲河流啊， 啊， 嗰啲鱼塘啲鱼全部死捻晒。咁佢用啲咩咧？佢用个用嗰一只咧叫氧化氢去浸嘅鸡脚。咁唔净止噃，嗱唔净止鸡脚喎，原来咧用氧化氢浸嘅食品咧，有我好中意食嘅牛百叶。 吓， 牛嘅皇后。 吓， 咁样去浸嘅，所以有时咧，即系食你唔死，即系 食你唔死咧， 死嘅话声， 食你唔死咧，其实 咁嗱，咁啊，当然啦，主角咁啊，梗系食鸡脚啦，即系我就想问一问阿健哥哥啦，你今日冇做啦，一只四十几年嘅鸡脚，同我同年嘅鸡脚，即系。如果听咗之后，你会唔会食？会唔会食先？ 其实呢单新闻咧，我话俾你听，会唔会食？大佬冇管啦，四廿几年嘅鸡脚，四年我都唔食啦，啱唔啱啊？但系嗱，好老实讲，我睇单新闻嘅时候咧，就系话当班海关人员咧去查咗出嚟之后咧，嗱，你知大佬好兴噶啦，咁、通常堆咗一大堆，然后就销毁咁噶嘛，咁佢一拆出嚟咧。方圆五里啲人全部行开晒，臭到扑街，话俾你听。好啦，讲多少少就系其实呢啲， 但系先，臭嘅话唔系个呕臭啊，记住，系佢嗰用嗰只 化学物臭啊嘛， 化学物即系啱啱讲过嘅咩名话？ 氧化氢 啊，氧化氢啊，令到佢臭嘅。 咁讲多少少就系话，点解啲有啲鸡脚会用到氧化氢，同埋其实氧化氢好普及嘅呢样嘢。咁广泛地用喺啲叫做鸡脚啊，甚至乎急冻嘅鸡亦都有啲啊，咁样样，咁 佢就漂白佢啦， 漂白佢啦， 同埋佢有啲效果咧，系可以令到佢保鲜期啊， okay, 保鲜啊。 咁其实咧呢堆鸡脚咧，我唔知内文有冇写啦。咁我以我所知咧，其实呢批鸡脚咧，应该系喺呢个打仗嘅时候，我唔知系打，应该1961年应该又唔系日战啦，应该就打緊呢个韩战啦、有机会打韩战嘅时候呢，咁就係攞嚟做一个补给物资嘅。所以呢係諗住嗰陣时 pat 起佢之后呢，就攞嚟送去啲战地呀，咁俾啲军人食嘅，諗 选下先。 俾佢选咁样。咁但係唔知点解有一批咁嘅物资呢，就俾人遗留咗喺呢个广西。咁好啦，其实讲多少少额外嘅就係话鸡脚点解会走私咧？点解唔走私电视、iPhone 啊？咁嗰啲奶粉嗰啲，咁原来鸡脚嘅利润咧系几和味嘅、哦。据闻一袋卖5000蚊嘅鸡脚咧，走私完之后咧，喺国外或者国内其他南方地区咧，可以卖两鸡， 可以卖两万， 利润系讲紧系接近系四倍。O K， 咁换句话讲，喂，运鸡脚始终安全过运 iPhone 啊，或者又唔怕水浸湿啊，又呢样嗰样啦。 因为佢本身系湿噶啦嘛， 系本身系湿噶嘛。咁所以嚟讲咧，其实就我听到呢单 news 之后咧，我发现其实我呢排戒食咗好多鸡脚咧，系啱嘅 吓。即系我就唔好用我嘅方法去讲，因为本身我就好中意食啲白凤爪啊，酸酸甜甜啊嗰啲 系啊系啊， 我中意食嘅。我写俾你，即系我就好简单啫。即系要做俾个食你唔死主持，食你唔死咪得咯， 系咯。 嗱，你谂下啦，如果一只鸡脚可以保留咗43年 ，OK， 喂大佬，你系食紧乜捻嘢啊？50年就系文物嚟噶啦，你明唔明啊？文化遗产啊，喂大佬，你系食紧乜捻嘢啊？文化遗产啊，一个古迹就咁俾你摆咗落肚啦，喂大佬，你威唔威风先？ 喂，但 系认唔捻认？ 但系你要记住喎，阿牛哥，即系其实咧，如果啲咁多年嘅鸡脚咧，我觉得你食落去咧，嗰种感觉应该系唔错，因为点解咧？50几年前冇咁多激素打落去啊嘛， 可能即系嗰时候嘅鸡脚系比而家更加健康。 喺健康之余，有啲烟韧嘅感觉啦，因为你有啲氧化氢喺度。 我同一啲我同阿碌，我因为呢单新闻一出咧，微博一出咧。我就即同阿碌讲啊，即系我同阿碌咧就少少睇法唔同嘅，话声嚟听，即系我啊认为咧，喂嗰阵时候啲鸡脚冇咁多杂质嘅，系 OK 好食嘅，而且喂食你唔死咪得咯，讲真系咪先？嗱，而且有嘢我好强调，腌制嗰度，嗱当时嘅1967年嘅，佢用啲最古老嘅腌制方法。嗰啲腌制方法可能系最有效嘅，而家唔系啊，而家俾啲咩咁氧化氢咯。 即其实某 即而家个腌制方法啦，好最简单噶啦。我哋曾经我哋最好食嘅咩啊？卤水系咩啊？ 幾廿年嘅老水係最好㗎啦，係咪先？除咗老水之外，仲有啲咩嘢可以話？有啲萬年油啊，即係可能你話你會生 cancer 啫，用嗰啲嘢整，喂，可能係可能好先更好咧。嗱，仲有一樣嘢喎，我哋做嘅臘味 嚇， 我諗十零廿年應該都可以，唔係話十零廿年啦，係越風乾得耐越好啦。 嗱，其實咧， 而家呢只雞腳， 我話俾你聽啦，佢呢啲雞腳咧。其实本身咧，佢冇谂住摆咁耐。 我知。 佢冇谂住摆咁耐嘅，其实。 但如果佢已经经过腌制，而唔已经嗱，你好，大家好清楚。如果佢唔系腌制过，牛虫啦， 系啊， 腐化咗啦， 唔系冇埋啦， 冇埋啦， 啱啱啊？ 俾个大自然食捻咗咯，即系佢经过当时1967年嗰个加工，1967年嗰个加工系唔会有咁多添加剂落去嘅。我话埋俾你听，即系如果譬如你系去啲上海铺。食冻嗰啲叶蟹啊，喂，嗰只叶蟹都几年嘅，话声可能，因为越耐越好啊，即系同酒一样嘅就话声咧，咦，1967年鸡脚喎 ，OK 喎、 啊，正好多话声咧，咦，等于而家我要饮，咦，1988年 last bit 咁样，喂，你可以用呢个角度去谂去食噶嘛，而且我可能只要只鸡脚系保存得好，嗱，就大前提系，我觉得冇问题。因为如果有问题嘅话，已经系冇捻咗。 系啊， 佢反而呢只佢，当然咧，佢而家再加啲嘢落去，就觉得咩啦？可能觉得唔健康啦，加嘅咁样氧化氢落去啊。但如果你攞出嚟，你可能加啲调味品就食得嘅话，可能冇咁坏身体添。 其实 系咪先？你最紧要，如果你系咁都唔接受嘅话，你知唔知香港好多有啲好出名嘅牛肉店 啊， 食呢个牛杂嘅 啊？ 佢嗰層嗰個咩湯底 啊，湯底啊，50年歷史嘅，50年嘅牛腩汁啊！你有冇睇過？ 仲有啲滷水啊！啊 你有冇睇過梁朝偉嘅一套戲啊？佢話自己係牛雜大王啊！ 啊 咁啊佢嗰個女主角就倒咗佢嗰啲50年嘅牛腩汁啊！ 係啊！ 哇！我擔搞撚錯呢個50年嘅牛腩汁嚟嘅，喂！如果你認為呢個係冇問題嘅話，你點可以認為呢支雞腳有問題先？問題係反而而家嗰啲添加劑先有問題，只要當時你係處理得好，我覺得 喂真係如果佢攞滷水滷住佢咧，分分鐘真係60年啊70年都冇問題。 花雕咁啊！ 喂，其實咧 咁啊，或者 呢樣嘢引申咗兩個 point 出嚟，呢個我自己個人嘅見解就係第一個 point。原来所有嘅生物呢原来经过腌制之后啦咁原来係可以摆好长嘅时间。嗱可以从呢个方向研究呢、這个不死嘅定律啦。OK， 第二个 point 就係话如果有啲物质係可以腌制到咁耐的话呢喂其实好多第三世界国家冇嘢食嘅你可以腌定呢啲嘢呢捐过去呀咁样。 又唔使做防腐。 又唔使做 冷冻。 係呀、啊、你劈落个仓度得㗎啦。 最简单啦我哋嘅臘腸油鴨喂全部系可以摆几十年㗎讲真。 即系话俾你听又可以解决到呢、這个 饥荒嘅问题。 饥荒嘅问题。係啦。喂你始终地球都有末日㗎末日会有饥荒㗎嘛啱啱先。又可以从呢个不老嘅方案去研究。我觉得其实呢段新闻呢系引咗两个 point 出嚟。 我就最简单㗎啫。我系觉得呢以前嗰种防腐嘅方法呢系比而家今时今日更加先进。即系等于呢我哋去嗰啲玛雅文明嗰啲咁样啦。 係 呀。哇真系掂啊以前嗰啲。唔撚以前嗰啲嗰個科技真係好過而家啦或者呢你諗下嗱當然停停諗一諗你問阿牛哥喂我俾條四十幾年前1967年你出世嗰年嘅雞腳俾我食你食唔食啊我而家答案我屌你老母唔食啦 喂但係呢但係你嗰條撚呢都已經係四十幾年㗎喇 喇我四十幾年 㗎都有人含㗎 但係我活生生啦嘛ok 嗱咁你諗下我個 point 就有好好嘅你有兩個 point一呢啲真係真真正正冇添加 ,ok, 如果你唔食呢樣嘢呢你食唔到嗰啲香港啲好靚嘅牛雜 ,ok, 第二你真係食緊一個文化遺產 ,ok, 食緊一個古蹟喂大佬 食緊一隻比你自己大嘅雞腳。 係囉有乜可能可以食呢隻比你大嘅雞腳 喎。呢啲叫集體回憶囉。 係囉即係你可以回味返以前嘅過去㗎嘛係咪先喂某程度你真係可以食㗎喎。如果我老實 如果佢一就好簡單啫，如果唔得嘅即係化咗啦，好簡單啫。 唔係，其實我睇翻啲相嚟計咧，啲雞腳咧其實都幾完整出翻嚟。 係啊， 喂，咁換句話講，其實你可以解答到有好多嘢食係點樣可以醃製。你用翻你其實好簡單，你抽翻少少嗰啲液體咧，你研究咗咩成分？ 係 當時。唔會有太多嗰個技術咧，同埋嗰陣時嘅中國咧，係唔會有咁多錢咧，去擺去做防腐嘅。兼且呢堆嘢係其實俾啲軍人食嘅，唔係俾啲富豪食嘅。換句話講，佢唔需要保存咁新鮮，求其拎到去酸縮臭又好，點都食你唔死咪算偷笑咯。 而且我老實啦。佢真係冇化過嘛，冇嘔臭過嘛，佢真係某程度你可能真係食得落肚嘅。講真， 只雞都投胎咗幾次啦，只雞你雞腳都未投胎， 死嘅時候我只腳仲喺度咧，真係冇辦法啦。咁啊 ，OK 啦 ，OK 啦，抽完水啦， 冇嘢補充啦嘛， 冇啦， 冇嘢補充啊，食你唔死啦 ，OK， 食你唔死， 尋找好味， 尋找好味啊，提先啲雞腳啊，梗係。講話算啦，你嗰陣我真係食咩？真係你 唔係喎，你咪後之後你話你真係夠膽食嘅喎，大佬。 即係咧，你唔好同我講係四十幾年前咯。啊，好似而家啲又唔可以張張食肆，你都唔好同我講係幾多年前啦，係咪先？ 啱 咪？我成日覺得係可以防腐，當時嘅防腐做得好咧，好似啲臘鴨啊嘛嗰啲係唔同嘅。咁啊，都講下啦。咁啊，趁阿健哥哥嚟咁啊，同你懷緬下過去啊。 即系咧，最近都有去嘅， 都有去噶，系嘛？我 未过去嘅佢。 以前系同你食几次啦，同阿小英啊咁样呢间嘢 都有 吓，因为 其实嗰头附近我哋都食咗好多， 食好多啦， 庄家庄啊嗰啲咧都 湖背路 ，OK 吓，乐园路附近啦。 冇问过湖背路系边喺罗湖区啊？ 喺罗湖区咁啊，华神龙啊。咁啊，求其講兩間，佢十間分鋪，大佬你唔好講曬，講曬。 嗱，我哋講 曬完嘅啦。 我哋講我哋經常去嗰間，點解咧？通常我哋玩完之後咧，喺嗰度食咧就比較方便。咁嗰、呢間華神龍嘅分店喺邊度咧？就係喺呢個深圳羅湖區啦，湖背路嘅101号。咁咧，大家唔知咩叫101号咧？好簡單，即係等於呢個莊家莊斜對面。咁其實咧，我記得呢間鋪咧。个入口咧，我第一次去系好难揾嘅，点解咧？ 唔系， 佢个门口咧，好似系喺侧面嘅。 佢喺锦湖宾馆同埋罗湖宾馆中间斜对面嘅中间， 系咯， 就系咁简单嘅啫。 咁啊， 另外一间咧？ 另外一间我唔好记得， 唔好记得地址，唔记得，算啦，唔紧要。讲咗十格十， 你上到去你揾到其他分店嘅地址 啦。保安啊，度都有啦。咁我通常去湖背路嗰个， 使唔使俾埋电话？ 唔使，嗰啲唔使啦，唔使啦咁样。吓，咁咧未讲食。嘅食材之前咧，就要讚一讚呢間嘢嘅，佢哋個服務態度嘅，佢唔知係咪咧抄襲咗同埋抄襲啦，睇到人哋海底撈嗰種服務態度咧，佢都用翻原嗰種服務態度，即係點樣咧？當然啦，佢冇咁多優惠啦。我哋等位嘅時候，佢已經係啲涼茶啊、酸梅湯啊、 任飲 係啦、橙汁啊、任飲嘅。 因為點解咧？你可以叫佢斟一揸過嚟。俾你慢慢倒， 慢慢倒， 你亦都可以自己去撳機， 撳機就係自己攞， 係啦，自己攞嘅。 咁啊，而西瓜亦都嗰啲生果西瓜亦都任你食嘅， 係啦， 咁樣嗱，咁你坐喺度仲有啲咧，瓜子剝嘅， 嚇 嚇，啲香瓜子咧，你知啲大陸人好中意食香瓜子噶嘛，俾你剝嘅，哇！我成日諗食過佢咁飽，我入到去咪唔撚使食嚇，咁啊可能係，可能唔係啦嚇，咁啊呢樣隨後啦。我覺得呢樣 其實又唔使等好耐嘅， 你等好耐嘅， 唔使食好多嘅 嚇，咁樣但係咧。狂咗西瓜，我唔狂住佢一百嚿，我可以即系肚饿咗起上嚟，真系即刻食到啊！ 你搵地方屙尿嗰下惨咯。 咁仲有另一样嘢咧，系咁啊入到入边啦。 啊， 咁啊，其实我见到每一个嗰啲侍应嘅都好似做得几开心啊，一笑笑容满面，当然系真系假，我唔知啦。系咪嗱？我再讲一样嘢，因为我系等我喺门口等位噶嘛，我见到咧佢哋喺湖背路嗰间咧，佢有四级楼梯嘅。咁咧，每個客人行出嚟嘅時候咧，嗰啲服務員咧喺門口有兩個服務員咧，就提你喂小心小心樓梯，小心樓梯，留意樓梯。佢係點咧？將個服務員係彎住條腰， 即係伸隻手出嚟， 手出嚟叫你小心， 小心樓梯。 係啦，咁我當然啦，我同啲女仔食噶嘛，咁我話唔使講啊，可能以前有人碌過落嚟嘅，當然可能有嘢都可能唔係嘅， 講少講嘅。 咁啊，講下入邊啦。 我哋去普普通通嘅，細路仔去咗開心死啊！我識你聽， 地方好大， 唔係地方好大，佢會有一隻喜羊羊同埋一隻大灰狼 哦， 啊嘅人偶 啊， 啲人扮嘅啦，喺度同你影相 啊， 咁啊嗰隻大灰狼咧，仲會揾啲男仔幫佢攣下骨 啊， 求其其啦啊，當然啦，佢可以同佢影相，啲細路仔好中意 啊， 咁啊佢會派下氣球啊 啊 呢個扭嗰啲氣球啦，而家我好叻啦，扭嗰啲氣球派下佢入。幾開心㗎喎、 啊、 而且佢有一個好好處係咩呢、如果譬如我嗰次我同你真係食啦得兩個人啦咁、 嗯、 就你可以嗌半份 係、 啊、即係你知啦我哋打邊爐係為咗咩嘢啫為咗食多咗唔同嘅食材啫 唔係諗住食飽㗎嘛 唔係諗住食飽㗎嘛食飽 係終極但係你係諗住食多啲唔同嘅嘢 係啦咁如果譬如兩條友去食你嗌每樣嗌一份你真係嗌三個、三四個餸就冇㗎喇噃， 係啊， 係咪先？但係唔喺度有半份你嗌，咁你可以真係可以嗌多好多啦，嗌多幾樣唔同啦。 醬料啦，都係講緊啦，醬料其實佢都提供好多唔同嘅選擇俾你㗎。 佢、啊、醬料比我哋一般去食嘅火鍋都多。 暫時嚟計啦，嗱、啊，我暫時嚟計咧，睇過兩笪地方嘅打邊爐嘅地方咧，都係有自助醬料嘅。一間就係陽門小醬。 啊，陽門小醬，我有機會講。 係啦，咁啊呢一間咧就其實都係向西村嘅陽門小醬，遲啲我哋會講㗎啦。咁咧其實呢一間咧，華神龍咧，佢嘅醬料咧。我冇記錯，總共都高達差唔多成八至十種嘅， 唔止啊，一定唔止。 唔係佢啲重複咗，佢啲重複咗八至十種到啦。咁、啊，咩麻油啊、沙爹醬啊、豉油啊、醋啊、葱啊，乜嘢都有。 諗起都有啦。 啊，咪諗到有啦，除雞蛋之外啊。 佢個自助吧，自助醬料吧真係非常之高。 咁啊，另外講翻就係話啲 service 啦、啲服務啦，其實佢點解阿牛哥講到服務咁好咧？你未入去之前已經咁好 service 啊！ 入到去坐低，佢即刻會幫你做兩樣嘢。第一，如果你有著褸嘅，幫你冚咗啦，基本嚟嘅，基本嚟嘅。跟住佢會俾條圍裙， 係 佢會幫你綁埋， 係啦 嚇。咁然後咧就即係起碼喂，有好多地方你唔問佢咧嗱，就算佢有佢都唔會話即刻鋪歪俾你嘅，即係唔會俾你嘅即刻。你要係問佢先會拎條圍裙出嚟。 因為我哋解釋下點解要條圍裙啦。因為麻辣咧好濃味噶嘛， 係啦， 呢前面個圍裙咧幫你擋緊一啲麻辣嘅味道，咁你行翻出去咧就唔會成身麻辣味咯。 咁我哋講完佢啲 service， 講埋呢個另外一個， 仲有 service 啊，我講漏咗度。 佢會俾個白色透明膠袋俾你放手機，點解咧？因為你打邊爐咧水會滴出嚟噶嘛。佢驚你滴濕部手，你自己部手機， 係啊， 佢透明膠袋幫你笠住佢嘅，啊呢啲 service 就係好似海底撈咁樣咯 ，OK。 咁啊 ，service 就講咁多啦，嗱咁我哋有冇講漏咧？唔知，不過咧講咗咁多出嚟咧，其實大家知道，喂，去到時你會更加多 service 嘅。唔係啊，你諗下咧，食嘢，即係我除咗食之外，我成日講你好多種味㗎。即係你好多人情味，你又好難食得到，同埋佢食埋佢種 service， 其實係食材嘅其中一部分嚟嘅。你食得唔開心，喂幾好食都係假嘅。你知我試過一次同阿碌去食咧，哇！真係阿碌嗰日好唔開心啊，嚇食得好好食嘅，但係都係算啦，就係咁樣嘅咋嚇。因為佢有一次同阿碌去食去揸車冇一拍車 嚇， 過成個鐘頭都揾唔到位，翻返去第度食。咁阿陸好我哋去咗一間我哋好鍾意食嘅地方食咁阿陸都唔開心因為唔開心嘅話食嘅味都會差 好遠心情呢樣嘢 即係佢喺咩你入去食嘅時候你嘅心情好喂某程度你點嘢都點多啲㗎 仲有一樣就係話呢嗱打邊爐最緊要乜嘢唔係最緊要個爐啦其實最緊要呢就係話佢打邊爐嘅地方呢好多我哋見唔少呢就係話地下濕立立啊，黐立立啊，啲油啊，周圍都係啦。 咁我哋食雞煲嗰幾間都 係啦。啲差佬，你聽到嗱嗱聲嘅，知道地下幾咁黐立立啦。呢個地方華神龍咧，十分之乾爽， 十分乾淨。 同埋最緊要嘢，我覺得打邊爐最重要咩咧？你擺個爐喺度，點樣可以個個夾到嘢咧？嗱，其實呢樣嘢好緊要。排台方面呢佢亦都有花个心思嘅。即係你唔会有长方形嘅台全部四方形最多係大四方形鋪歪两个炉俾你。咁最緊要一样嘢就係话坐得舒服。因为点解呢通常你打邊爐呢譬如有陣時你耳背呢已经係顶緊后面个耳背㗎啦。但佢呢个场呢可能有地方大嘅关系。 地方大。 佢可以做到呢 即係你一 group 人坐喺度一張台咁六七個人或者七八個人去食，然後呢可能你隔起碼三四步你先搵隔離先有人坐㗎。 咁 呢樣嘢係真係抵賺嘅，其實因為點解你要食得舒服㗎嘛，最重要佢夠冷氣。 係啦，仲有一樣嘢啦，就好似即係打邊爐除個爐之外個湯底好緊要啦，係先。嗱而家佢又以前我都唔係嘅，而家係咗啦，佢又係海底撈嚟㗎。而家呢佢係俾譬如我啲嗌鴛鴦啦，佢係俾個清湯啦，另外一個就係水嚟嘅啫，湯嚟，可能係水定湯我唔知啦， 係清湯嚟嘅， 佢就會有一包嘢好辣嘅， 係 好大包嘅，好大包嘅，剪開佢倒佢落去嘅， 你唔好理佢點樣啤落去， 唔好點樣啤落去，咁係一包嘢咁，其實呢啲咧喺華神龍呢一包嘢咧喺出邊有得賣嘅，喺超市就有得賣嘅，喺呢啲麻辣嘅湯料， 即係你唔好諗佢究竟會唔會話循環再用啊 ？Kitty 啦，好老實講，你諗呢樣嘢咧，你大陸唔使食嘢 嘅，係㗎啦，你咪唔會嘅，因為佢哋大批自己整嘅，咁佢哋有每一圍。要食辣嘅，佢都俾一包你，咁你可以倒耐啦，好大包嘅嗰包，大概我谂 嗰包嘢可以等于咧，你出面嗰啲嗰啲咩细包装米咧，一半到啦， 系啦，差唔系出，啊系啦，一细包 装米 一半到啦，系啊，倒落去，咁你觉得啲汤都卫生啲嘅，你会觉得系嘅，当然你好似话系谂佢重量再用就死得啦， 系啊，你倒唔使食噶啦，喺大陆 边度唔使食啦，系啦，咁啊讲下食材啦。我哋就一路以来咧讲去打边炉讲唔少噶啦，话俾你听，度度都差唔多嘅啫。咁啊，其实冇乜好讲，但系都要冇嘢好讲都讲下啦。因为咩啊嘛？我好中意食佢哋嘅皇后 ，OK 噶。 千祈唔好啦，听翻题先讲嗰啲皇后。喂，佢哋嘅皇后唔会俾我哋食开任何一档差，话俾你听，黑白叶亦都系一样 ，OK 噶。 肥牛嗰啲系好基本啦，吓咁佢羊肉又 OK 啦。 牛丸都 OK 嘅， 牛丸 OK，OK。哎呀，牛丸冇食啊！ 系啊，你去试牛丸 OK。 咁仲有咩可以推介啊？ 冇，其实你基本上我系去食咧，佢啲嘢食其实本身新鲜咧。其实你好老实讲啊，打边炉咧变到几多嘢出嚟？ 系咯。 不过佢呢度咧，唯一一样嘢冇记错咧，佢系可以有另外有饺子嗌嘅。 哎呀，我唔 蒸饺，你可以嗌一份好似有十只定十二只嘅。其实咧，譬如你知打边炉啦。好多時候就話個湯底啊，嗰啲卡味道之前都肚餓，咁你嗌份蒸餃啊嗰樣嘢咧，食下先咧，咁其實係OK 嘅，即係舒服嘅。咁然後你打邊爐咧，起碼就唔會話你知打邊爐咧，其實係冇節制嘅食嘢。你係霎幾多你食幾多。 咁啲肉啊菜都點過啦。咁其實如果你食嘅唔飽咧，好多人都仲中意加啲面噶嘛，係咪啊？ 係啊，面。 面就真係要講啦，佢哋可以嗌佢一整手拉嘅拉面。 係啊。 即場拉俾你睇， 即場拉， 而且佢唔係就咁喺你面前拉，佢係跳埋舞，將佢條面變成絲帶咁樣揈啊揈啊揈啊揈啊揈啊，揈完之後先攞俾你喎。大概佢起碼有一分鐘嘅表演係俾你睇嘅。 咁你話幾抵？ 你 嗌碟面，喂，我當你比較你20蚊碟咧， 冇幾蚊咋？ 我比較你20蚊碟啊，睇埋表演， 睇埋表演。咁啊，當然咧，呢個海底撈都係咁嘅，但我覺得你係有得食。service 又唔錯，地方又乾淨衞生，食材就都 OK 冇問題嘅。 其實佢都多元化，即係只不過因為我哋食得太多咧，我哋都覺得係慣咗啊。 咁又有表演睇啊，咁佢帶細路仔又有氣球收，咁其實某程度咧就好啱一家大細啊，情侶拍拖啊，因為佢諗好曬嘅嚇，咁你真係有半份嗌咪情侶拍拖啊，又可以食啊，咁又咁啊，係乜嘢都可以兼顧到你咯。咁我都會推薦嘅，話俾你聽。咁而且湖背路嗰間我會成日去嘅。咁得閒就望我見到我咪試下咯。但係記住啲嘢都幾辣嘅，啲嘢真係唔係流嘅，話俾你聽。OK， 我建議大家嗌鴛鴦咯。 係啦，好啦，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Hey, 大家好啊，我係黑鬼德啊。你而家聽緊呢個咧係 www.vaccine.com.hong Kong。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啊，拜拜。